新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朱一冰，大提琴家，1966年生于北京，8岁起随父亲学习大提琴，13岁录制了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西方音乐的唱片。1987年以第一奖的成绩毕业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此前获此荣誉的中国音乐界前辈是马思聪和冼星海。1989年，朱一冰考入欧洲传统大型交响乐团之一的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成为当年全欧洲所有顶级交响乐团中最年轻的首席大提琴。2004年，朱一冰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回到祖国，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从此致力于让交响乐流行化，让更多年轻人享受艺术。您正在对话的是放弃辉煌，静心追求音乐幸福的大提琴家朱一冰。朱一冰出生在北京的一个音乐世家，父母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从小学琴，被称为音乐神童，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史上唯一的连续10个学期被评为3好和全优生的学生，后来又考上了著名的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他的年少时光真的可以用辉煌两个字来形容，可是朱一冰却说，回忆起当年，他的头脑当中更多的是一片空白。 我小时候确实特别辉煌，因为别人一直说我小时候很辉煌，然后等我长大了，现在以后一不小心回头一看，还真挺辉煌的。因为学音乐，坐在那儿练琴、弹琴，当别的小孩在那儿追呀、跑呀、闹啊、摔呀的，这是一件非常苦恼和烦躁的事情。因为要坐在一个空间里边，然后那些音符本身也没有故事，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没有故事。当我们的人生自己没有故事的时候，所以音符只是音符，根本不可能是音乐。 就说那会儿还小不懂，就是因为父母逼着练才练。 肯定是这样，我因为记不清楚，我越来越觉得所有真正能记住的事情都是用心记的，一不是背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经历看过、闻过、听过，而真的是一种感觉的记忆。真正的记忆是情感的记忆，没有动情、没有动心，你记不住那事情。所以我 小时候就不记得， 我好多事根本就不记得，包括在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现在有时候老同学聚会一下，我自己坦诚的认为我是一个挺能说的人，但是一说起原来的事儿，我会在别人面前变得很安静，因为我会觉得很奇妙，我脑子里隐隐约约他说那些东西我大概有影子，说起来我也能大概对上，但是你要让我发言，让我说，我好像说不出什么东西来，因为我不记得什么特别好玩的事儿。我那些所谓的辉煌都是我那些记不住的事儿。 就说不光是小时候学琴不乐意，练琴不乐意，包括很年轻取得了很多成绩的时候，那也是稀里糊涂的，等于自己没有太多感受的。 我冒昧的说一句，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绝大部分成员不都是如此吗？ 等于是一条父母给安排好的路。 可能 自己走的是糊里糊涂的。 怎么说呢，可能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直被称为一种美德嘛，就是人活着要为长辈着想，为后辈着想，结果几千年来我们每代人都为长辈和后辈着想，其实很少有人为自己着想。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年父母那种严要求逼着你学琴，不是也挺好的吗？ 这种好是有条件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现在跟亲童们、先跟他们沟通说，我小时候跟你们一样，也不喜欢音乐啊，也没有耐心，坐不住，想玩啊，音乐就像小蝌蚪似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爬来爬去的，还是死的不动。然后我再跟他们说，我说，但是今天我非常热爱音乐，我觉得音乐是我生命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前提就是我是一个幸运者。我拉琴拉了好几十年，然后又喜欢上了音乐，热爱上了音乐。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幸存者，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听到了一个故事啊，跟您求证一下，说是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刚震完还余震呢，您父亲就从家里头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把那琴弦拿出来了，在那个抗震棚里说接着练。有这回事吗？ 有，真有，真有，我还记得。 真有，已经成习惯了。 对，那时候已经成了一种，哪怕是消极的和被动的，但是确实是一种习惯。 其实这是一个挺奇怪的现象，之前也看过别的一些现在成名的音乐人哈，他们小时候也是被父母逼着，甚至是棍棒之下练出来的，小时候特别痛苦，但是等现在长大了回头一看，好像父母的选择也不像小时候觉得的那样那么的残酷，那么的无情。 我觉得事情是这样，我想说的是，这种所谓成功之路，这种教育，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家教理念，它就是存在的，没有对与错的。我刚才说我是个幸运者，因为我最后喜欢上音乐了，我觉得音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依然不能回过头来向所有人宣扬 就应该小时候那样， 我们的父母对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没有生活的经历，没有生活的感悟，那些白纸上的五线谱上的圆点点只是音符，他们永远变不成音乐。所以思维跳跃一下，我说我三十年前到法国巴黎，我的法国教授第一棒子就把我打晕了，他说学琴就没必要了。后半句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探讨音乐。哎，这是我人生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说拉琴和搞音乐不是 是两码事儿， 是完全两码事儿。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你小时候就稀里糊涂的在父母的要求下练琴，然后还挺有天赋的，练得还不错，再加上挺勤奋的啊，地震完了也都得跟着练。然后就一直上音乐学院附中，也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专业再一直这么做。也一直都是糊里糊涂的吗？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哎，有一些自我的意识在中间了，不是那么糊涂了？ 有，我在1976年的时候，在全国少年儿童五一文艺汇演，我记特清楚，还得了个优秀表演奖。我在当时北京仅有的一些大剧场里，每一个剧场里大概都演了十多场独奏。当时我记得是什么北京展览馆剧场， 那会儿也就十岁吧， 整十岁，中山 独奏啊。 对啊，独奏，那时候、 太厉害了。 对啊对啊，文化大革命还没正式结束呢，中山堂的时候还是露天剧场，还有红塔剧场，还有公安部礼堂，还有胡方桥的工人俱乐部礼堂，反正北京有这么一些剧场被我演了一圈，150-160场。76年啊，一年 演了150-160场 啊。对对对，我小时候确实100多场演出，我可以告诉你，坦诚的告诉你，我一个音儿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每次演完出，不是我爸爸陪着我，就是我妈妈陪着我，尤其是我爸爸陪着我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为什么呢？演完出我们可以去用那个好像是3块钱演出费去吃一顿夜宵。 还是记吃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夜，那时候中国还根本没有什么演出，没有什么市场，根本就没这个概念。我记得我从小就被化妆，但是那个化妆可不是舞台妆啊，那时候没人知道化妆是什么玩意儿，那时候的妆是细妆，真的有半个手指头厚的油糊在你脸上。我每次都照镜子啊，看什么样是吧，一笑了之。我这么几百场演出，我只记过一次，我说哟，今天画的还挺像我。我想说的是，我小时候真的不记得，别人都觉得那些是重要的事情，比如我拉琴啊，小时候据说我是一个很完美的演奏者，很灵很快，什么音乐感很好啊，什么什么，我一直是听别人这么说的，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有一次在我记忆里哈，我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里独奏，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台上拉着大提琴的时候，因为我脑子里在那之前都是地雷战啊、地道战啊、渡江侦察机啊、哪吒啊， 那是感兴趣的东西， 那个孙悟空啊、白骨精啊、牛魔王啊，我没有一刹那脑子在我的手指头上边什么音符什么调我根本不知道。我记得我是人生的，反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我忽然想到，哎呀，我这个左手这个三指后边是二指，哎，下边应该是一个搜搜咪，然后呢，我在想的那一刹那，我在纠结的那一刹那，我在就说第一次有一个思维的一个冲动，结果我拉错了。这是我人生我记住的第一次，我可能不是第一次拉错啊，但是就是我记住的第一次拉错。然后演完了，我忘了是谁，反正就过来就很严肃的看着我，跟我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说：“冰冰啊，你今天怎么搞的？平常都那么优秀，今天为什么不专心了？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呀！我因为专心，所以出错了。当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那一刹那我无言以对。这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而且对我现在，从事的职业，对我的为人，对我的艺术所谓的造就，影响越来越大。因为最终，我是个很幸运的，在两种大世界文化，一个是中华的传统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各种情感理念教育思维的这个环境中长大，然后在青春期青年成人期的一部分吧，在大世界，在西洋成长工作生活，所以我两只脚踏在完全两种不同的酱油缸里边，造就了我的思维，有时候这么想，有时候那么想。但是小时候这个老前辈说你怎么今天不专心，我现在用另外一种语言，用一种成长了的经过思维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我说灵感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也不是，永远也不可能是劳动的结晶。回到我的职业的最痛处最关键处，中华大地的无数的百万千万的家长们都关心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变得优秀。我们中国人一直以为只要劳动就能达到什么，如果你没达到什么，是因为你劳动的不够，或者说你劳动的比人多什么， 对，99%的勤奋加1%的天才吗？ 现在我们知道这只是一半，这是这句话的一半，后一半我们就忽略了那1%的永远是决定性的。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出发点。而且是我经常跟孩子们说，我说灵感就不可能是劳动的结晶，如果没有出发点，就像一个没瞄准的射击一样，你枪往哪打，这子弹会拐弯吗？会射到你的理想境地去吗？不可能。说我人生啊，我跑路，我勤奋翻山越岭，没有用，没有用，没有方向，那都是瞎掰。 那什么是有用的？方向在哪里？与生俱来的吗？没法后天改变的吗？ 这个东西与其说我们老想知道一个答案，哎，那你说到底什么是，我是抹一抹墙，还是蹦三下，还是捏一下耳朵，这个灵感就来了，这东西是没有人间的答案的，这个东西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但是所谓神秘色彩就是超越我们人性思维概念的，我们国人太想把这事情弄清楚，其实这事情是弄不清楚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老想着找答案，你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多看看多想想多琢磨琢磨多感受一下， 有的时候就是歇一歇静一静听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呼噜呼噜耳朵，上厕所的时候走走神儿。我只能说音乐比如说是生命中最好的走神。我小时候的优秀，所谓的优秀，在别人眼里的优秀，我只能说我的一切优秀是因为我走神儿，这是我的真实的经历，也是想法。我现在不可能，我作为一个教师，我跟一学生说，你练琴还练得不够啊，你看他练6个小时，你得练8个小时你才能超过他，这种话我已经讲不出来了。就是我们传统意识上这种崇尚劳动、崇尚劳动价值的这些，是人生你不劳动什么都没有啊。但是劳动为了什么？劳动本身是什么？我可以大胆的 说劳动本身什么都不是。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 从小勤奋练琴的朱一冰突然发现，音乐的感觉不是只靠勤奋能找到的。在取得很多辉煌的成就之后，他问自己，这么多年自己看到过真正的音乐吗？那么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教育又应该怎么做？这样的问题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头脑当中，终于有一天改变了他的人生。 岁月的流逝，蝴蝶已飞走，是否还记着？ 所谓的爱上音乐，也就是回国前那么最多那么一两年的事儿，两三年的事儿。 那之前呢？ 之前就是辉煌啊， 这么长的时间， 一点不客气啊，确实很顺利，阳光大道，成功。事业、金钱、家庭、生活啊，旅行、世界、见识，真的是辉煌啊！ 最后是定居在瑞士，每天很开心吗？很充实吗？很满足吗？ 你别说，照样好多事儿我不记得， 因为每天太顺当了，是吗？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谈话讲故事的一个最大的感悟之一。就是当人很顺当的时候，你不会记得什么东西。 那有某一天突然想到，不行，我不能再这么顺利了，我什么都记不住。 我没有那么高尚，没有那么。 这都是现在反过去。 是啊。 反观之后才得出的一些。 我说嘛，对我来讲，这是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我承认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因为可能是十多年前我进入了一个。管他是过早了还是正常的进入一个中年困惑期吧。 你决定要离开瑞士回国的时候， 嗯， 也就是 三十多岁。对啊，那时候已经变老了呀。因为你知道瑞士除了我们知道是最美的花园，哎，我说错了，瑞士还真不是花园，瑞士是盆景，就是更精致， 嗯 啊，几千倍的，然后是工业大国，甚至是制造大国、钟表大国、巧克力大国、旅游大国、美景大国、奶牛大国什么的，它还是一个养老院大国，肯定的， 特别的安逸。 哎呀， 我去过，太舒服了那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太多压力，那不好吗？大家梦寐以求的。 没关系啊，谁想干嘛干嘛呀。但是我觉得吧，还是用另外一个思维小小跳跃。我现在经常跟我周围的年轻人们、学生们讲，我说这个世界上其实你看，哪怕是一条再小的鱼儿都懂得逆流而上才是生命之本。就是说什么顺流啊，什么顺风啊，我刚才说了，其实这是文化糟粕，这是贬低我们生命价值的一种极其恶劣的潜意识的文化行为。 您的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要是没经历过几次比较大的挫折，就等于白活了。 那个鱼没有逆流它就死了，一个道理。像扑向光芒灯光的一个小虫子，像在水里寻求逆流而上的小鱼儿一样。我说这种生物以生命之本为生存之道的这种生灵，我觉得他们是很高级的生灵，很高尚的生灵，而不是说水往哪流我们就顺着哪儿冲了，是吧？我认为这是生活，生活是一种经历。大家好，远远不意味着你就好。谁说什么，远不能决断，你也可能这么想。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思维都是天马行空的。不管哪个民族，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时代，只要是个人，你最起码，你可以像一片大自然森林里的树叶子一样独立。和独一无二。我想说的是，自古以来这个人间还没有存在过一片和其他一样的叶子，哎，这你知道。那人呢，人是独一无二的。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朱一冰在欧洲乐坛成名之后，拿着高薪过着高质量的生活，除了演出他还很贪玩，仿佛是为了弥补小时候练琴被压抑了的爱玩的天性。他玩汽车，经常以送太太一辆汽车为借口给自己买不同的汽车，喜欢在德国不限速的高速公路上以240公里的时速飙车，最骄傲的是开着他最心爱的天蓝色敞篷捷豹在法国南海岸兜风。他还喜欢流连各国的美食店，他说艺术欣赏就像烹饪， 一切都要通过肚子来决定他合意不合意。可是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却发现这些让人艳羡的欧洲的过往生活，朱一冰似乎并不太愿意提起。 包括现在我也发现您好像很不太愿意，或者说也确实没有太多的有关的记忆能够聊聊那21年在欧洲的那个辉煌。好像别人看来，哎呀，简直是好得不得了的这种东西，在你到某一天突然一想，哎呀，怎么就变成困惑了？好像需要改变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是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还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外界的刺激的因素导致您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这个首先分两个部分，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信息、手机，尤其是微信时代，哇，这去了南非了哪儿，这哗找一个什么相片，一组吃个什么东西，先照一盘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觉得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一不小心，时时刻刻都在违背自己，怎么讲呢？都在违背我们东方的智慧的先辈们的情感凝聚出来的所谓的真理和真言。我们东方的先知早就在说，眼见是不为实的，只有在世俗世界里边我们才会说眼见为实，就所有你看见的东西并不是真的，你心里感到的东西才是。这不是我说的呀，这是大智慧。所以对我来讲，我朱一冰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耳朵里听到的东西，鼻子里闻到的东西，远比，不客气地说，比这个时代网络信息、手机、微信加起来这个大世界所能传播的信息都多。因为就像主持人刚才您向我提起的，21年是一滴一搭这么过来的。那个年代我要有网络信息、手机、微信，我得每天得发多少微博、微信、朋友圈什么乱七八糟照片。但是你发觉我为什么不是说不愿意谈起，而是我不是特别的在乎我见过的东西，我拿起过的东西，我闻过的东西，我听说过的东西，而是我特别想谈我感受过什么。因为只有你感受的东西才会留到你记忆里。我们现代中国人混析了照片和记忆，这是完全两个概念。照片远不等于记忆，你心里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心里存在的那个树叶子，那个故事，远比你地上捡起来那个说，哎，这上面有泥巴、有水、有土什么的，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每个人有权利去决断、去认为、去思考，但是我朱一冰认为心里记住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把事物对自己的重要性在心里认真排序了之后，朱一冰决定回国。回国之后他成了一位老师，他希望让孩子们领略音乐之美，享受音乐带来的真正快乐。他是如何完成身份的过渡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朱一冰，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